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虽说不是曹操，可他却和曹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很不一般。估计您这会儿得琢磨了，能在曹操身边当个不一般的人物，那肯定不是谋士，就是帮助他打天下的左膀右臂呀。您呢，还真猜错了。我之所以说他不一般，那是因为这个人能让大家从另外一个方面了解曹操。在大家心里，曹操一般都是一个铁骨硬汉的形象，可您知道这曹操也有侠骨柔肠的一面呢。一代枭雄驰骋战场，一代歌妓红遍洛阳，他能够得到天下，却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心。他可以为了爱人慷慨赴死，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接听阿龙话说天下，唯一一个能让枭雄曹操落泪的女人。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是出色点的大人物，那身边肯定是美女无数，妻妾成群。而现如今咱们常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肯定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不过早先在古代可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这些成功人士的背后估计就得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女人了。曹操也不例外，虽然江山和权力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可要是换个角度看他，美人这个物种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小。在曹操的后宫里，甭管是正房还是姬妾，光花名在册的就有16位。他这一辈子一共有25个儿子，7位公主。这么多的孩子，您想想，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备队伍，生产力怎么可能这么牛呢？现如今这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都能和男人平起平坐。不过咱们要是往回看看，这古时候的女性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男人可以三妻四妾，新鲜劲一过，这柔情蜜意立马就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所以男人的后宫就如同女人的战场，虽说不是血光四溅，也跟你死我活有一拼。谁要是能有本事让妻妾成全的男人对自己情有独钟，那简直就是烧高香求来的福分。不过在曹操的后宫里有这么一位名叫莱茵儿的美人，别看她连受国家保护的婚姻证都没有，可她却能让曹操这样的铁骨硬汉为了自己掉下眼泪。您听听她得有多大本事啊。曹操的那些后宫嫔妃，这心里头只剩下羡慕嫉妒恨了。莱茵儿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一代枭雄曹操为他而落泪呢？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莱茵儿打小出生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因为战乱，家里为了能够减轻一下生活负担，就把刚满十来岁的莱茵儿送去学艺了。您别瞧莱茵儿岁数小，可是这姑娘打骨子里透着机灵劲，琴棋书画样样学的都是有板有眼，再加上这孩子命也好，脸盘长得又漂亮，所以没出几年的功夫就成了洛阳城出了名的大红人。现如今这明星都讲究个性，古时候的艺人也不例外。莱茵儿虽然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可是台上和台下却截然不同。台上莱茵儿是热情奔放，除了狂歌劲舞之外，时不常的还能带点互动，底下那些观众只要一看莱茵儿都疯了似的欢呼啊。不过等着演出一结束，莱茵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甭管这位大爷给多少赏钱，他连看都不带看一眼的，高傲的要命。您说这人也怪，越是上赶的越觉得好。莱茵儿这种性格非但没让那些粉丝失望，反而是越发的喜欢呢。那会儿的曹操除了爱江山爱人才之外，他还更爱美人。洛阳城这么出名的莱茵儿怎么可能逃过他的眼睛呢？曹操总是听身边的大臣闲聊，说这莱茵儿是何等的出色，何等的美艳，听着就够让人抓肝挠肺的了。结果曹操终于忍不住了，打算亲自去会一会这个大红人。就看这天晚上，曹操把一切工作处理妥当之后，就跟身边的随从说，去，你给我找一身普通人家的衣服，今天晚上我要出去一趟。一切打点好了之后，曹操就出门了。那会儿的大街上虽说不如现如今的娱乐场所种类繁多，可是满大街的灯红酒绿也挺让人兴奋的。曹操平常白日里都是绞尽脑汁的工作，为了争取权力，他想的都快谢顶了。这会儿他乔装打扮出来，专门为了放松，心情这叫一个自在，瞧着哪儿都高兴。其实他这一路上也琢磨，这传说中的莱茵儿得美成什么样啊，大家把他说的都快成了仙女儿了，我可得见识见识，真有大伙说的那么好。曹操心里一边琢磨着，一边就走到了莱茵儿工作的方泽阁。这一看不要紧呐，曹操这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方泽阁自从有了莱茵儿当台柱子，甭管几点，这客人就没断过。就连方泽阁大门口的灯笼显得都比其他酒楼大。要不说这品牌效应很重要呢。曹操刚一到门口就惊着了，那些为了能一睹莱茵儿芳容的客人多的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曹操就跟挤公共似的，费了好大的劲才进了屋里头。曹操那会儿好歹也算是个明星级的人物，您就是穿得再普通也不可能没人认识。结果刚一进屋，曹操就被满眼闪着金元宝的老鸨子给认出来了。哎呦喂，快看看今天我们方泽阁这是怎么了，这么大的福分能把曹操您给请到这儿来呀，真是让我们这小地方蓬荜生辉呀。 快快快快快快，您跟我来，我带您去 VIP 包间坐着去。 曹操被老妈子说的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就被带到了离舞台最近的一排位子上。坐定之后，曹操先是左右环顾了一下，心想好家伙，这地方但凡要是站得远点儿，能看见的除了脚后跟就是后脑勺了。这蓝婴儿能有这么大的魅力，我得好好瞧瞧。您说这曹操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漂亮姑娘他能没见过吗？不过就方泽阁的这个阵势还真把曹操镇住了。这会儿他就跟个年轻小伙子头次相亲似的，他又是紧张又是期待呀。没过多一会儿，表演正式开始了。就看随着一曲轻柔的音乐，一位妖娆妩媚的姑娘如同仙女一般就进入了大家的眼帘。她那曼妙的舞姿加上悠扬动听的嗓音，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曹操离得近呢，看得就更仔细了。早先的怀疑这会儿全都没影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闻名不如见面呐。看来大伙这么喜欢蓝婴儿还真不是吹的。就看蓝婴儿一边跳着一边唱着，一边还用他那勾人的眼神往台下扫。就在蓝婴儿和曹操两个人四目相对的时候，曹操身上就像过了电似的，刺啦下子浑身一激灵。蓝婴儿虽然一直站在台上表演，可他也认出来了，台下坐的这位大爷正是骁勇善战的曹操。自己能让这么一位大人物亲自到访，其实他心里也高兴。虽说蓝婴儿见过的人物也不少，可是在他看来，曹操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不光是一位乱世英雄，更是一位大诗人。曹操那些气魄恢宏还带有一丝苍凉之感的诗句早就打动了蓝婴儿的芳心，只不过蓝婴儿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和曹操见面，这回见到真人以后，更让蓝婴儿觉得曹操是一位成熟稳重的男人。表演结束之后，曹操分分钟都没耽误，就找到了方泽阁的老板娘，替蓝婴儿赎身。这样的邂逅应该算是这些歌女们最好的结局了。不过人虽然跟曹操走了，可这日后的生活会像蓝婴儿想象的那么美好吗？蓝婴儿自从离开了方泽阁，就整天幻想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其实对于像他这样的人，能够进到大宅门里当小妾已经是修来的福分了。更何况曹操喜欢蓝婴儿能歌善舞，蓝婴儿欣赏曹操文韬武略，这未来的生活应该让谁都羡慕才对呀。可结果却并没有像蓝婴儿想象的那样。曹操整天南征北战，蓝婴儿就跟着他四处奔波。白天曹操只要一出门打仗，蓝婴儿这颗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好不容易盼到晚上曹操平安归来，曹操还要跟下属商量对策。起初曹操还会顾及一下蓝婴儿的感受，甭管多晚都会和蓝婴儿说上几句话，可没过多久这日子就变了。只有当曹操想放松心情的时候，才会招来蓝婴儿为他表演。更让蓝婴儿伤心的是，自从他跟了曹操以后，自己的身份在外人看来无非就是一个专门为曹操表演的歌妓，而不是曹操的家人。蓝婴儿算是看透了，早先那点希望全程泡影了，别说感情恩爱，就连个名分曹操都没给他。不过蓝婴儿就算心里再难受，他又能怎么样呢？天下战乱， 他一个姑娘离开了曹操，他又能在哪里安身立命呢？莱婴儿那会儿整天就是唉声叹气，自己的未来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不知道上天是不是可怜莱婴儿，就在他整天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突然一个英俊的身影闯进了他的视线。这个人就是曹操府里的一名侍卫，叫王图。这小伙子一表人才，而且曹操也相当欣赏他，所以每次曹操在府上设宴款待这些手下的时候，都会叫上王图一块儿来。莱婴儿在曹操身边那么久了，两个人的关系底下的人不是不清楚，所以王图就觉得莱婴儿可怜，经常找机会和他聊天。莱婴儿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算交在这儿了，虽说别人都觉得自己是曹操的歌妓，可是曹操这样身份的人，就算他不喜欢了，只要他不撒手，谁敢跟他发展呢？享受爱情，莱婴儿早就不盼着了。可自从王图来找自己聊天开始，莱婴儿的心思可就变了。他没想到有人还会关心自己，他没想到有人还会惦记自己。就这么一来二去的，莱婴儿就喜欢上了这位王图。就算曹操没有给过莱婴儿身份，可她毕竟是曹操的女人，王图和莱婴儿的感情能有结果吗？莱婴儿的这段感情又会遇到哪些挫折呢？曹操整天忙于军国大事，再加上身边美女也多，所以王图和莱婴儿的事儿还真没让他发现。有一回，曹操派王图带领一队人马去窥探敌人的虚实以及屯粮的所在。这王图接到任务之后，可就喜忧参半了。既然曹操能把这任务交给我，可见在曹操眼里，我是个相当受器重的人选。可是反过来，这任务也不简单呢，能否圆满完成，全身而退，这可真是个未知数。想到这儿，王图马上就去见了莱婴儿。也许这次走，两个人就再也见不到面了，这可是生死离别呀。两个人一见面，莱婴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说什么都不让王图走。结果这一晚，王图就留在了莱婴儿的房间。转天早晨，王图刚刚睁眼，一看外边天色大亮，腾一下坐起来了。坏了，这出兵的时辰我给延误了，这还了得？王图这心里头就跟长了草似的，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啊。结果还没出前院呢，王图就被曹操派来搜查他的士兵给捆了一个结实。耽误了重要军机，岂能是件小事儿？更何况王图睡在了莱婴儿的房间，那曹操这气能小得了吗？当时下令给我斩首示众。莱婴儿听到这个消息都快疯了，想都没想就跑到了曹操面前，臣妾愿代王图一死。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能把自己和别人的奸情说出来，还愿意替他一死，您想想，这得需要多大勇气。很明显，莱婴儿就是打算一搏，万一曹操不买他的账，他就和王图共赴黄泉了。曹操听完了莱婴儿的话，先是气得火冒三丈，不过转念一想，现如今像莱婴儿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可不多见了，自己虽然后宫无数，可毕竟当初和莱婴儿两个人也是一见钟情，有点情分的。就说他现在爱上别人了，可是在这战乱的年月，他一个女子想得到安定的感情也没什么不对。想到这儿，曹操看了一眼莱婴儿，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也有一个条件，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能组成一个歌舞表演的团队，我就答应让你替王图一死。其实曹操这话 一方面是想考验一下莱婴儿对王图的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不希望莱婴儿离开他。可让曹操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说完这个条件以后，莱婴儿是没日没夜地培训着这支表演队伍。一个月之后，任务还真就完成了。当曹操再次来到莱婴儿面前的时候，莱婴儿还是那句话，臣妾只希望大王可以让我替王图一死，我的死不是和他感情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我先走一步，在天堂等着他了。曹操本以为王图和莱婴儿两个人是情真意切，可当曹操质问王图的时候，这王图的回答可真让曹操没想到啊。哎呀，大王啊，我怎么可能爱他呢？他就是一个歌妓，都是因为他勾引我，所以我才一时糊涂啊。听完了这番话，快给曹操气死了，他真是替莱婴儿可惜呀，当时就踹了王图一脚。莱婴儿对你是一片真情，你却这样对待他。我答应了莱婴儿不杀你，趁我现在还没改变主意，你立刻给我滚。就这样，莱婴儿为了这段不值得他留恋的感情自杀了。直到莱婴儿临死前，曹操都没把王图的话转告给莱婴儿。就看曹操无奈地抱着莱婴儿的尸首流下了两行热泪，你本可以不死的呀。曹操位高权重，虽然后宫姬妾不少，可是没有一个能够心甘情愿为他自己慷慨赴死的红颜知己，他多希望莱婴儿心里爱的是自己呀。这正是风絮飘残已化萍，连泥刚嵌藕丝萦，珍重别拈相一半，寄前生情到浓时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雨。仙人见你